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36集，徐婉的住所。门推开，一前一后进来两个年轻女人。 先生您好，咱们先泡泡脚吧，您是要海盐呢还是姜汁的？ 两人端着泡脚的木桶进来，女人轻声细语问何玉。 随便，你们这么漂亮，泡什么都舒服呀。 何玉表现得像个极色鬼，尾音还带点微微的荡漾。两名女人似乎对这样的语言调戏司空见惯，反倒是冬至有点局促，见对方伸手要帮他脱鞋除袜，直接就自己弯腰动手了。 我来就行，您躺着就好。 这种场合心照不宣，谁也不会到这里来装清高。何玉那边的足疗师接着按摩，双手顺着何玉的腿往上摩挲，动作暧昧。 哎呦哎呀， 在这里不方便按腰，咱们换个地方。 换。 何玉一副迫不及待的色鬼样，起身跟着对方就要走。冬至忍不住提高声音：“ 老何， 啊，这房间归你了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今天都算我账上。” 说罢，也不等冬至回应，就心急火燎的搂着女人走了。 你最近几天睡眠不好吧？经络有点阻塞了。我帮你按按。 见冬至有些怔愣，按摩师又笑。 或者你也想按腰？ 说着话，手顺势沿着小腿往上摸。冬至打了个激灵，忙按住他的手。 啊，不。 冬至有点窘迫，感觉自己已然被人看透了。 我叫小冬。小姐姐你叫什么呀？ 这声小姐姐喊的女人很受用。 你叫我阿月好了，头一回来吧。 啊，阿月姐姐，其实我是来找人的。 找什么人？ 他。 冬至把手机递出去，徐婉的证件照是何玉让人传过来的。阿月先是一怔，而后又否认。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 他否认的太快了，连冬至也看出来他在说谎了。 其实她是我亲姐姐。 何玉将这里留给他，说明阿月本人跟魔物无关，所以冬至可以放心打听。 啊？ 阿月露出意外的神情。冬至继续一本正经的胡诌。 当初我姐结婚的时候，家里人都反对，但是我姐非要跟我姐夫在一起，结果生下一个女儿有自闭症，我姐夫就要跟他离婚，回头我姐姐又跟爸妈闹翻了，回不了家，一气之下就跑到这边来打工了。我托了很多人找才知道他在这里。阿月姐姐，你要是认识他的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呀？ 换作何玉来说这一番话，肯定没有这么好的效果。但冬至长了一副白白嫩嫩的好皮相，卖萌卖惨都能直击心灵深处，阿月当下就心软了。尤其当对方拿出500块钱塞到他手里，软乎乎的开口：“ 阿月姐姐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” 他刚来没多久，用的也不是徐婉这个名字， 这挺正常的。干这一行的，谁会用真实姓名示人呢？ 那他今天来上班了吗？ 他这两天轮休，我跟他不熟。不过另一个人跟他走得挺近，可能知道他的住址，回头我帮你问问吧。 啊，谢谢阿月姐。 哼，与魔物有关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魔物的徐婉，千里迢迢跑到南方来，却隐居在这样一个小巷里面当暗娼，除了隐姓埋名躲避风头之外，是不是存了杀人逃走更方便的心思？哎呀，不能细想，细思极恐。 冬至留了微信给他， 阿月说他这一行警惕性比较强，一般客人不可能中途离开，否则会让人以为是条子来暗查，非要冬至留够一个小时才放他走。期间还问了许多问题，冬至差点招架不住，勉强待够一个小时，才在阿月笑嘻嘻的调戏下落荒而逃。离开小店，冬至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等到何玉出来。何玉伸了个懒腰，又狂打哈欠，一副沉浸在纸醉金迷里恋恋不舍的模样。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 不多享受一会儿？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饥不择食啊？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童男？ 小同志，你这种思想要不得呀！ 我这是为了公事牺牲色相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宝贵的贞操怎么会浪费在这种地方？你也太看不起我的品味了。 那你的品味是什么等级啊？ 最起码也要一小时八百的那种。 不配！ 何玉终于想起正事儿。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啊？我这边这个虽然认识徐婉，但并不知道他的住址。我用了点小方法确认他没有说谎。如果你也没有收获，那我们就直接去逮老鸨好了。 阿月给了我微信，说会帮我问到的。 嘿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就你这种长相最能唤起女人的母性了。 我好歹也是有身高腿长的帅哥好不好，你这是侮辱我作为男人的尊严。 两人一边斗嘴一边走出巷子，冬至收到微信提示，打开一看，阿月还真把地址发过来了，地方离这里不远。 以后这种色诱的任务都派你去啊，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。 谢谢组织。哎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去闯荡虎穴吗？要不要等袁斌来？ 我已经让林俊通知了，但不一定能赶过来，也不知道来的是谁。自从特管局扩招之后，混进了不少像林俊这样半桶水的。以徐婉的狡猾，我们去过他工作的地方，他肯定很快就会知道。如果再挪地方，就更不好找了。放心吧，有哥在，一定能保你平安无事。 你越是保证，我就越不放心。 徐婉的住所很容易就找到了，时间才刚过八点，楼下偶尔有人进出，何玉他们顺便也跟着进去，倒省了一番功夫。每层楼有两户人家，按照阿月给的地址，徐婉住在这栋楼的302。他们上了三楼，按下门铃，好一会儿，都没有人来应门。冬至对何玉做口型， 没有人在。 何玉摇摇头，看向手上的罗盘。自打进了这栋楼，罗盘的磁针就在疯狂地转动。何玉没再犹豫，用了点不足为外人道的手法，门很快就打开了。屋里静悄悄的，一片漆黑，的确是主人不在家的迹象。何玉打开了客厅的灯。这间房子两室一厅，但布置却很简单。冬至放眼望去，甚至没有在客厅里找到任何与孩子有关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女性化的陈设。这对一个表现得很爱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，并不正常。 这里默契很重，我去房间里看看。你在客厅等我，符文备好。 冬至虽然没有感应到什么魔气，但也觉得这里有种阴森沉闷的氛围，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。用不着什么风水分析，直觉往往才是最准的。冬至有个师兄，以前去租房子，遇见一间屋子，一进去就有种坐立不安的难受感，但带他去看房子的中介却非说没问题。后来还是他设法来套房东楼上邻居的话，才知道那房子以前出过命案。现在这间房子就让冬至想起师兄讲过的故事。冬至的目光从墙壁上去年的挂历移开，忽然发现次卧门口多了个黑影，心头猛然一跳。再定睛一看，居然还是熟人。 彤彤。 冬至虽然知道徐婉是重大嫌疑犯，但对这个生病无辜的小女孩却很是同情。她甚至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跟魔物扯上了联系。小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像之前一样。冬至心下不忍，越发放柔了声音。 彤彤， 我们不是故意闯入你家的，你妈妈出了点事，我们来看看。你知道你妈妈在哪儿吗？ 妈妈。 小女孩似乎有所触动，忽然抬手示意她过去。冬至压下心中的古怪，慢慢地走过去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